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今天午后到傍晚时段，因外事活动，机场高速东三环北段、东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将分时分段频繁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社会机动车辆可以绕行东四五环路和机场北线、机场二高速、京平高速公路、通惠河北路、两广路、平安大街等道路。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自9月2号0点至9月5号24点，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新闻中心昨天开始试运行，本次峰会注册记者2600多人，志愿者277人，工作人员500多人。高科技应用、智能运用是新闻中心最大的亮点，这里配备有多媒体导览导视系统，注册记者只需要轻轻触摸显示屏，就能对新闻中心的布局、方位和路线一目了然。明天新闻中心将正式对媒体开放。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针对最堵九月的路况和客流特点，9月1号开始，公交集团将启用新版时刻表，重点增加早晚高峰和学校周边线路的运力投入。与开学前相比，计划增发车次3500次，北京南站地区夜间线路也将增配机动运力，方便市民出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昨天迎来3909名本科新生，大数据、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在服务新生报到当中得到应用，新生只需要1秒钟刷脸就可以确认报到。今年是中国科技馆建馆30周年，昨天科技馆迎来了5000万名观众，馆长带你走进科技馆活动随之启动，请听报道。 上午9点10分左右，家住通州区的邢先生成为了中国科技馆自1988年建馆30年以来的第5000万名观众。 确实没想到，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对， 也是第一次。 邢先生一家和9岁儿子的三个小朋友，在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廖红的带领下，参观了祭礼古车和大花楼提花机等代表中国古代科技的展品。怒发冲冠实验中，邢先生的妻子站在高台上，通上15万伏的静电后，长头发全都慢慢竖了起来。 我妈妈她小时候也来科技馆这么参观过，头发直接就竖起来了。 刚才说了，随手把这个电压升高了，他们现在身上带了同等属性的静电盒。 邢子轩虽然只有小学3年级，但却热爱科学实验，每周在家都要自己进行科学小实验。 以前我那个科学实验只是会做，现在我可能也能讲出道子来了。 第5000万名幸运观众获得了中国科技馆赠送的终身门票和科创礼品。另外，9月17到24号8天，晚上7点到9点，中国科技馆还将开展科学之夜夜场活动，利用科学知识玩密室逃脱、看科学秀等。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 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要聊一件非常严谨而细致，但是您有可能根本就没看的事儿。 是的，因为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有请我们的专家讲解了一下关于合同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个合同啊，只要一细讲，哇，发现问题还是很多的， 就是里边需要关注的点很多。 是， 但是呢，刚刚我们在电梯里还聊，大多数现在你干什么都得签一合同。 是的， 超过三页纸的合同，可能大家都不会细致的去看。 是的， 但是您不看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后期会有点麻烦。 嗯。但是你只要看那几个重点就行了。 没错啊，今天咱们上一次就教大家看了一些重点。 对，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因为隔了应该有两周了吧。 有 两周的时间了，大家可能稍微有点忘去了。我们捡重点先跟您说说有几个特别要注意的。还是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全包园家具的总经理蔡芒蔡总。 大家下午好。 哎，大家如果在签合同的时候啊，我们只说的是装修合同，其他合同呢您问我们，我们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来先说说咱们上一次说的几个重点，再给大家提一个醒。 对，可以再回顾一下啊。 对。 比如说我记得啊，蔡总就是我们一块聊的时候说、施工工期没有约定。 哦， 这个很重要， 就是完工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的，是的，是的， 嗯， 这个是要注意的。 嗯， 然后再其次呢，对施工方的违约约定很少或者是不清，比如说啊、那个他那些如果要是啊、怎么怎么样了啊、可以双方什么协商解决、或者是什么什么解决，这个就很含糊了， 这就不靠谱了，是吧？ 是的，是的，上次是这么说的吧？ 对， 对，对，对。然后再比如说付款呢，比如说只有时间约定、没有前提约定，这个也不太行。 前提指的是 就你比如说啊，就是付款的时候按理说应该是开工之前你先要交20%，然后工期到多少的时候交20%，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程序， 按工程进度有一个付款。 是的，是的，是的。 好， 就您别一上来哗所有的钱全都付了， 嗯 啊，这个是问题。 那一般是先付多少呢？咱们行业大概有没有个行规？ 一般呢，签订合同开工之前呀，要付到一半以上。多数公司呢，会在60%-80%之间，然后呢，到中期验收的时候，会把这个总款的付款比例付到90%-95%左右。那也就是说差不多剩下5%-10%是等到竣工验收再付。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付款安排。 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承包方式不明确。因为所谓承包方式不明确，就是第一，怕大公司出去比如说一层一层转包。这个是问题、当然了，像全包员他们全都是自己的工队， 对，人家全包嘛， 是是是、这个很重要。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合同当中，你比如说你是包工包料，还是半包工包料， 明白， 还是说只包料不包工，这个很重要。您别说啊，原来他们都是有，其实你要细看合同，人说了我这个钱虽然很便宜，只是料钱，工钱还要担负，那就是问题。 哦， 对， 所以大家看到付款的那一点一定要着重稍微多看一看、啊、 是的是的，这个上次也说了。 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啊、会不会比如说啊，我跟我哥啊王总签订了一个合约，王总呢包着包着包着包到蔡总那儿了，我最后签的约，我本来以为是跟王总签的，但其实最后盖的那张是蔡总他们那张，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外包啊， 对吧？ 对， 那这个是不是我看章就能看出来，还是我即便是跟王总签了约，盖了王总他们家的章，最后干的活可能还是蔡总他们干的？ 哎，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有这种情况 哦，也有、啊、 有这种情况，所以大家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啊，不要选择那些和您签了合同之后直接收一个管理费就不管了的，或者就转包了的这样的公司去做，那样风险会比较大。 要看服装啊，就比如说，哎，就我找王总家的了啊。王总家的这些啊，工长也好啊，工头也好啊，哎，去工作的时候服装都是统一的。 对 啊， 你这提醒完了挺好，人家带好几身，哎，今儿穿哪身？穿王总还是蔡总的？哦，夏总 的。我曾经在去工地的时候啊，说个题外话，去工地的时候看到过有一个工人穿着 A 公司的，戴着 A 公司的帽子。B 公司的上衣，C 公司的裤子，基本上就是各家都全了在他身上。 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活干不好，你都不知道该找谁，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这个你分层包到几层，可能最开始您签订的那个公司他都不知道。所以可能以后的维权会有问题。 是的啊，然后包括上次也简单的说了说，比如说水电费用应该谁来付的问题。 哦， 然后蔡总说，按照惯例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谁装修，就比如说业主是小胖，那小胖可能提前要在电表里啊或者什么提前要打入一部分电。 明白。 比如大概说好了，我先来100度。先使着吧，什么时候使完了，哎，工长再跟您说，哎，小胖，我们这儿电不够了，您再往里输一点，大概是这个意思。 明白，这就跟天津吃煎饼果子自己带鸡蛋是一个道理。 哎， 是吧？都对自己的东西，您是付出一个劳动技术，是吧？ 是的，是的。 应该还有很多没说到的，今儿咱们把这个稍微补充补充， 是 好， 好不好？ 好。 比如说刚刚说到验收了，验收这个我觉得挺麻烦的啊，现在也有不少的那些。专门做验收的公司，就是看你这房，甭管是毛坯也好，精装也好，还是别人给您装完了之后，让他们去给你验收，这验收好像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个我需不需要在合同里边写明我的验收标准是什么呢？ 这个是要有标准的。一般咱们北京市有一个地方标准，就是室内装饰装修验收标准啊。一般装饰公司就是规范一些的公司都会把这个标准作为最终和客户之间的一个验收标准。 哎，那我特别好奇的是，一般在合同里边像验收标准应该会怎么写呢？大概涉及到哪些项目呢？ 他一般会这样，就是比如说隐蔽工程啊， 隐 蔽工程有隐蔽工程的验收标准，墙面涂饰部分有涂饰部分的验收标准，然后包括这个墙地砖铺贴有它的这个验收标准，甚至木地板最后铺完了它的平整度啊，都会有它的验收标准。他那个北京市的这个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验收标准，其实针对这些内容都有一个 要求，是吗？ 标准，对，都有一个标准，就是都可以参照这个标准去做相应的这个验收。当然您如果觉得您这方面不是很专业的话，怕在验收方面出现问题，您也可以这个，一个是可以聘请第三方监理，再有一个就是一般像品牌公司啊都会有这个监理的这种配置啊，您也可以参考他们的一些专业意见和建议来指导您做这样的一个验收啊。但是其实咱们对于咱们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没必要知道太多的这种技术层面的内容。最后验收标准您就看是不是横平竖直，墙面是不是平整，没有裂缝，没有涂料那个留柱，对吧？然后地面平整度都没问题，那瓷砖铺上之后一定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缝隙均匀，基本上就达到验收标准了。 完，那像验收的时候有要不要越细越好呢？就是比如说我是那个做的平时要求都特别严，对别人对自己都是这样的，我就不能容许有任何的误差或者是瑕疵存在，我们每一块地板我都看， 啊，哎，这一块跟这个颜色稍微有点差别。 嗯， 像这种的，我作为房主来讲， 嗯，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 怎么说呢？就是能理解这种心情， 当然。 就是谁都希望装修完成以后是一个非常 完美的 无瑕的这样一个作品，但是呢咱们换一个角度考虑，装修毕竟是一个手工制造业，就是完全是靠工人双手一点一点一点堆砌而成的这样一个结果，涉及到手工的一定会有些许瑕疵，一定会有些许瑕疵。像就刚才小胖那个问题，就是说到比如地面地板啊，我就想看这地板一点色差都没有，那取决于您用的是实木地板还是强化地板。强化地板可以做到没有色差，因为它表面都是印刷的，不存在色差的问题。但是纯实木地板一定有色差，因为每一块木料的位置还有上漆量可能都会有些许差别啊。所以您既然选择这种天然化的产品，就要接受这种天然的一个质感本身就是有色差存在的。 明白。 那比如像平整度的问题，平整度其实国家标准也是有要求的，比如用什么样的靠池，怎么去量正负几毫米，这都有标准，它允许一定的误差存在。 嗯。 啊，但是您说我真得把这靠池靠上一点份儿都没有的话，这种啊其实工业生产流水线能达到，您去验收那个汽车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去验收家庭室内装修的话，还是要参考一个这样标准比较好。但是呢并不是说他给您铺的高低不平都硌脚了，这种方式也是合格的，对吧？这肯定也过不去啊。所以咱们呢既不要这个过于怎么说呢，过于完美主义 啊， 过于完美主义， 也不要太大意 了，也不能把标准放得太大。 对 对。但什么叫标准放太大？其实以我在这个行业工作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呢，咱们一般的客户其实都有一个判断的准则，大部分客户的判断准则其实和咱们刚才我说到的北京市室内装饰装修验收标准所定的这个内容基本上是吻合的。 哦， 基本上还是吻合的。所以当时定这标准的时候也是参考了一个普遍因素嘛。 嗯 啊，那其实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消费者，其实在装修验收过程中都能够正常顺利的做到一个完美验收的状态。 那说到验收，有没有什么重点是我们一定不能错过的？ 对，或者说重点得看的地儿。 对，您一定要看着。 我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就是水电路验收的时候，水电路验收这个是一定要参与的，因为咱们之前节目中几次提到增项的问题，其实更多是在水电这块产生的。那水电验收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核定水电的工程量。 嗯 啊，这个全包员把这问题解决了啊。我说的是在其他公司装修的话，因为它是按照水电路的米数来收费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就要跟工人真是眼睛盯着工人的那个核尺，把所有的水电路的长度都测量完，然后按照单价乘出来的就是您家水电路改造的一个费用标准。这个过程您一定要去参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另外一个验收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啊，墙砖有没有空鼓，这个时候要拿着专门这个验收墙砖有一个小锤，不是咱们干活那大锤子啊，那一敲砖就碎了，是一个类似以前咱们电视机 天 线 那 个可以拉出来的，它头上有一个小小铁块，然后敲这个墙砖听到比较清脆的声音的时候，这个砖是完完整整贴在墙上的，凡是听到比较闷的这种有空响的声音，咚咚咚就像敲门一样的时候，这个就表示这砖下面有空鼓，有空鼓的砖发现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敲掉，敲掉以后重新铺贴，因为一旦你当时是在墙上，你没有在意，认为它不会掉下来，但时间长了，冷热变化、热胀冷缩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墙砖的稳定性，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就会脱落啊，所以后期再修会很麻烦。 好啊，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重点，我们回来可能得再做期节目慢慢说这些。 对， 您刚刚也说到了，说可能过了一年这砖如果您当时验收不太了解不太懂，可能您给错过了漏过了啊，它有可能墙砖掉下来啊。 对， 它就涉及到一个保修期的问题，这像这种保修期的话会写在合同里吗？ 保修期会有，一般按照行业规则的话呀，隐蔽工程是保五年，然后呢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墙砖啊、地板呀、橱柜啊、门呀，这些主材类的产品还有包括墙面的涂料啊，这些基本上都是保修一年。 保修一年、 保修一年，对。 它 看来还是得自己多学一些技术。 可以啊， 是不是？这个时间哈， 是 好的好的啊，一会儿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这装修合同里边我们要关注的一些重点是什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我们一块儿啊来聊聊这个装修合同，您在里边吃过什么亏，或者您有什么样的经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 也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 Good job。 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装修合同啊。说到装修合同，刚刚跟您提了几个重点您可能需要关注的，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可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嗯，那当然了，就是钱嘛。 对，就是钱的问题啊。您其他的您都可以稍微忽略一下，但是钱的问题我相信您一定会是第一页，说哎，这个大概我要交多少钱是在哪一页，您肯定会问这样的问题。 是的， 但是就算您翻到那一页，您能看得懂吗？或者里边可能有一些猫腻，您能看得出来吗？ 对 呀，对吧？咱们来说说这个在合同当中体现的这个 money 的问题。一般体现 money 的地方有哪些？除了刚刚咱们说的先的预付款啊，开工之前我要付多少，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涉及到这些，涉及到钱的事儿啊，涉及到钱的事儿，其实最主要像刚才说的预算问题。预算问题里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关于施工工艺的问题。 嗯， 因为不同的工艺，它的报价内容一定是不一样的。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做墙面处理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在墙面基层贴的确良布，也可以选择不贴。那肯定贴了以后，在未来的这种防开裂上面，它的这个性能指标会好一些。当然这一项其实也在施工报价里边是一个单独的构成部分，因为按标准工艺来讲都是不贴的，您如果有更高要求需要贴，需要增加额外的报价，这个就是预算的一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厨房卫生间施工的时候，比如有些小户型的房子啊，尤其业主对于噪音比较敏感，像这种上下水管，尤其是排水管，那根粗的排水管是需要用像素板来进行包裹的啊。这个像素板其实就是一种橡胶类的这个板材，它的厚度大概是2公分左右啊。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标配项目。您说我对噪音很敏感，必须要包管啊，这其实也是其中一项，叫像素板包管工艺，这个也要落实在合同报价里面。那像还涉及到的，比如说墙砖铺贴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铺贴，一种是薄贴，它的施工费用也是不一样的。就诸如此类的这些施工工艺的问题，其实在落实报价的时候要把它确认好。 对，就是相对要写的详细一点， 越详细越好。 是是是，你不能显得特别的含混。 对， 嗯，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在看这个，既然说到报价了嘛，咱们在看报价的时候，看装饰公司出具这个报价清单的时候，您不要觉得其中某一项价格比较低，您就认为哎，这家公司不错，肯定便宜，我去找他。比如说大家比较敏感呢，作为消费者来说比较敏感的几个项目，您比如说这个贴砖的报价，刷涂料的报价，还有像水电改造的报价。那这些报价其实那个有些公司啊，为了这个在前期签单的时候达到低价切入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他会把这些价格报得很低。 这些价格暴跌以后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消费者的角度是我越熟悉的事情，我越会去关注这几项比较简单也最容易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所以他会在这些价格上做文章，但是其他的可能它的价格会相应的提高啊。再一个呢，这些价格低了，可能您现在认了，比如水电很便宜，我们把合同签下来了，但进场之后问题就来了，告诉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儿得加那儿得加，然后水电改造完之后拿尺子一量，您家那个水电报价一下就打着滚的上去了，比如他报价可能给您报5000，您觉得这家公司哎呦真便宜我就选他了，但是有可能最后水电做完是2万，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不要为这其中某一项的低价啊，那个影响到您的一个判断，要看这家公司的一个综合的报价还有预算情况，您再做最后的一个判断和选择。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装修的材料，包括辅料，包括主材，比如您和这家公司签的合同是包括主材的，那也要一定要防范装饰公司以次充好啊。这个其实在签合同的时候应该把装饰公司提供的材料清单附在合同后面作为附件，这个材料清单上面要清晰地标注出它的品牌规格型号啊，还有它对应的环保标准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您在装修过程中施工人员不会在您家的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去做一些偷梁换柱以次充好的情况。 所以你看像全包员他们一般出合同的时候啊，后面还附带这个那个一小本儿。 哎呦我天， 对，产品手册我们 对吧， 就是产品的标号什么的都会写得很清楚， 对，就是含哪些，然后呢含多少，是什么样的标准都会标注清楚。 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先进一段广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看上了全包员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哦，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了，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员吗？我周六过去啊，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给我一分钟，帮你升几万。 我要直降减免升级赠送，还要库存。 拨打400-606-8866，抢到全包圆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你要的都实现。 第一关， 实木家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第二关， 纳米直饮净水机、智能系卫浴升级不加钱。 第三关， 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标配全面升级。 第四关， 逢周末再送美的空调加烟机灶具。 第五关， 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第六关， 十款精装实景样板间，所见即所得，直降几万元。 第七八九十关，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精美灯具、高档窗帘，一价全包圆。 打400-606-8866，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价大通关。 打400-606-8866，全包圆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手要快哟！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钱的问题啊，可能会涉及到钱的一些问题。刚刚咱们说了，也有很多的预算，其中呢，咱们说到了有些报价，可能您觉得特别低， 嗯， 这个里边可能就会有猫腻啊。 对， 就跟现在，说句实话，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好多的朋友就会报那种特别低价的旅行团。 嗯， 你一算，你就算自己骑车去，可能都不够。 嗯， 真的，就比如说300块钱，你就可以去香港。 嗯，对。 啊，几百块钱你就可以去泰国， 嗯， 啊，那你想，那你到那儿能干什么？ 嗯，没关系，至少对那边的商场应该是耳熟能详， 还不是正规商场，嗯， 对对对对对， 对吧？而且您回来一算，嗯，花的钱可能您比您报一正经团还要贵， 嗯 啊，所以像这种当咱们就别上了。 嗨，主要是啊，就各种地方的忽悠的方式不一样，就包括你看现在。有一些跟家装有关系的公号也好，还是什么也好，经常推出，比如说晒图啊，什么什么小区什么楼盘啊，比如180平米大平层， 嗯 啊，装修效果，哦，一看图都特好， 嗯， 然后包工包料15万， 嗯， 当时我想啊，180平15万， 嗯， 哇，哦，装的特别好，好多人就说，哎，你那是哪儿装的呀，啊？介绍一下吧，全是这个，怎么可能？ 是的。啊，您稍微算一算，其实就知道了。当然， 对， 咱们还是以合同为准， 对， 是不是？ 嗯， 刚才咱说了，就是有一些可能虚报的，包括装修材料，啊， 嗯， 也会有一些猫腻。 对， 比如说也说了，这个合同上说了，我用的是这个品牌的瓷砖，这个品牌的地板等等等等， 嗯， 但是品牌之间的价格差异也是蛮大的。 没错， 哎，嗯，所以有的时候您把标号啊什么的都写得非常之清楚， 嗯， 可能就会好一些， 嗯。 还有什么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吗，蔡总？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涉及到工程量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面积啊， 哦， 比如墙面的面积、地面的面积、贴砖的面积，其实这些面积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啊，不要被这个不法商家所蒙骗，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比如我面积多报一些，那我相应的价格就会有一些上浮啊。那么，其实作为一般消费者来讲，你很难去这个，把这些虚报的面积全部都摘出来。 是的。 但是您起码要知道，比如说您家面积是多少啊，卧室的墙面面积是多少，客厅墙面面积是多少啊，这几个大数您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嗯。 啊，否则的话。您想，一般墙面刷个涂料1平米，连工带料差不多得40-50-50块钱。 嗯， 如果多报个10平米是多少钱？如果多报20平米是什么样的？ 嗯， 对吧？而这些钱您可能平时都不会把它区别出来，所以一定要那个注意甄别这样的一个施工面积的问题。 嗯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施工项目，比如可有可无的。啊，其实您在装修前不要想着我把家装得天花乱坠、雕梁画柱的，有些不必要的项目其实没必要去做，因为涉及到的每一个项目带来的一定是预算的一个变化。 是的， 啊，它都会对最终的一个造价产生影响，所以这个一定要做一个理性的分析。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涉及到预算内容，还有一项就是注意合同里一定有一个条款，最后结算是以实际工程发生量为准，因为在施工过程中，肯定会发生一些增项，也会有一些减项。那么增减项变化完以后，其实最终在结算的时候，增项增了多少钱，减项减了多少钱，原合同报价多少钱，加多少减多少，这个时候最终的一个结算金额就出来了。大家注意啊，这是结算金额，咱们刚才一直讨论的是预算，预算其实是签订合同的时候，说白了预算金额就是合同报价。那么最后结算额是最后这个合同履行完以后算上增减项的一个最终报价。 嗯 啊，所以对于结算金额，大家一定要在合同备注里写清楚，是以最终实际发生量为准。 嗯 啊，那么涉及到合同的这些内容呢，主要是这些。那么另外呢，可能涉及到一些主材类的产品，您在选购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因为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损耗问题。比如瓷砖， 正常铺贴的时候，假设它是8%到10%的一个损耗，地板在铺贴的时候，正常的一个损耗应该是5%左右啊。除非您家有一些异形、圆弧形的位置或者三角形的位置，可能损耗会增加啊。但是这些损耗您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因为您在外面买这些建材产品的时候，这个损耗肯定都是由您来买单的。 嗯， 但是您要选择一些那个整装类的公司，这个损耗是由这个整装公司来替您买单的，您就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和担忧了。 嗯，好的啊，这就教大家了。有的时候您签的可能是一个整装的公司， 对， 但最后好像跟这个分装的或者是分包的这个最后差不多了，很多的东西都要让您买，这可能就不合规矩了， 对， 是吧？这也要注意。来吧，我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最后再给大家提一个醒，而且我们稍微总结了一下，总结了几个一定啊，在签合同、看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一会儿咱们来说一说。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啊，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但是这5分钟非常之重要。之前的这个这么长时间您没听没事啊， 嚯，之前都算前言啊。 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几乎就是我们两期节目的一个总结了。您一定要记住了，在签装修合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啊？来，我们总结了一下10个一定，还是让蔡总给我们总结总结。 好啊，第一个呢，非常重要啊，这一条一定要选择资质齐全的大公司。 哎，这个大公司非常之重要， 是 啊。这个人家的章呢，是真的是从税务那边拿来的章， 不是 不是萝卜刻的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您选择到这个了，几乎您后边的那9个就可以稍微的放点心了，对不 对, 对？来，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就是合同文本必须要非常非常正规。 嗯 啊，现在合同文本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这种统一的文本， 嗯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企业自主制定的这种合同文本。但是不管是哪类，就是您一定要选择这两种比较正规的合同文本， 嗯， 别回头去到这个公司一说，咱们准备签合同吧， 嗯。 他先给您在白纸上写上甲方乙方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先写的， 这个咱就算了， 那个 就不考虑了。 那个是借款条， 摁手印儿， 对， 好啊。第三个呢？ 第三个其实也是很多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认识的一个误区，就装修了。我觉得熟人介绍的、朋友推荐的、亲戚说过的，就一定是好的。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有时候往往朋友介绍、熟人推荐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不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按您自己的想法选择一家靠谱大公司 是 最重要 的 啊，搂着缺的可能性很大啊，接着说， 还有一点呢，就是千万不要和装饰公司旗下的设计师啊，以个人的名义去签订合同。 哦，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他承诺很多东西是公司可以给您的， 对， 但是他说您别跟公司签了，我给你打个折吧，啊，这个其实后续也是非常没有保障的， 没错， 另外呢，第五点就是一定要留存一份装饰公司在签合同的时候给您做的一份完整的报价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报价单上一定要让装修公司盖章确认。这样才有法律效力，一定要作为合同附件。然后呢，第六个就是小心合同里的